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今天早上夜夜来到了七点钟啦，我们已经步入六月了。OK， 算是我们六月 on air 的第一天了哈。今天也是一个公共假期来的，很多人都还在放假，是一个 long weekend 了哈。那我们依然在这里啦，你的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呢？ 哇 ，Kelly 凯西本身呢就是很喜欢去 cafe 啊，去喝一下咖啡，还是吃一些 pastry 的嘛。 对呀。 然后当时呢，我去到这间店呢，它的烧都超级无敌好吃。 基本上萨瓦多你都是配什么吃？ 那间店的话，它是有盖亚巴德 ，OK， 它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巴德。 可是萨瓦多会放盖亚巴德的没 ？That's why，、oh, wow. That's very special。 因为萨瓦多本来就是有点酸酸咸咸的嘛。 对 对 对 对 ，okay. 我以前是没有办法接受萨瓦多的那个口感的，我也觉得 有 这么吃酸的面包， 哦哦， 我有这种感觉。 Oh, okay, okay. 可是后来之后觉得说 越吃越香 啊， 尤其是点咖啡有时候很入味。 哇，100分呢！ 可是你要你如果你点 Americano。啊，就是它会酸上加酸这样子 哦，真的， 因为 Americano 本来它就有点酸味的嘛， 哦， 啊，微酸微酸， 可是它就有咖啡香的味道了， 对呀， 所以呢，我就是因为觉得太好吃了，我就在离开之前呢，就跟那间店买了半粒，哎，不是半粒，是一整粒的那个 sourdough。 哇，你要回家切应该很难切， 没有，它会切变变给你的， 哦，你 对， 哦， 而且我觉得很值得啊，它半粒是15块 ，OK， 一整粒是25块， 你觉得你可以吃多久？ 可 以顶多少餐？ 哦，我很多餐诶， 很多餐，至少5餐，有没有？ 没，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拿来当做是正餐的。 哦， 我可能第一单， 差不多可以放多久啊？可以放很久的吗？ 他告诉我是可以耐大概4-5天，但是如果你要更长久的话，你可以拿去 冰箱， 然后你之后再拿来烘或者蒸都可以。 四五天这样应该好过普通面包，4-5天普通面包应该3-4天左右。 对 呀， 啊，因为它是酸性面包嘛。 哦 ，OK OK， 那大家可以去 cafe 的时候买一粒烧的回家自己吃，这样子，哦，像 Kelly 开心家吗？ 很开心， 不用穿，丁晨鑫的戒。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优选呱呱练习生啊，前几天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音乐有你2啊第二季 season 2了哈，那这些歌手们呢他们都进到了校园， OK， 第二场呢我们有 Taylor's University Lakeside Campus， 他们在这个湖边呢就唱起了歌，有路演的活动了， 对， OK， 我们来听听一下Elin Leung到底唱了什么歌曲呢。 笑的眼睛， 吴秀英的版本就是 live 的， 等一下，他其实是有跟一个人合唱的， 对， 你知道是谁吗？ Uriah 徐凯，你看 Uriah 在后面合音吗？听得出他声音吗？哎呦， 那 美声，Uriah 本来他本来就是低 key 的人，他就是可以合到就跟Elin Leung的 key 是一样，我觉得说很好听。 所以 Taylor Rain 真的很幸福哎， 真的 可以现场目睹这个场景， 真的太幸福了吧 ？OK， 各位如果在现场有拍到 story 的话，也欢迎可以 tag 上我们。OK， 啊，马上我们来听一听 Uriah 的歌曲吧 ，Through the Night， 这个选 Beyond 大桥。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优选呱呱练习生啊，我们看到呢之前 G-IDLE 不是发了新歌嘛，对不对？有这首歌曲 Good Thing， 之前有 Girlfriend， OK， 那 Good Thing 这首歌曲呢最近他们做了这个怎么说呢， 童话故事版本， 童话故事版本，你看到呢他们穿上了各个 Disney 里面的这个 公主，有 Snow White 啊，有 Beauty and the Beast 啊， 等等 的，好，然后有 Aladdin 啦， OK， 然后我们来听看他们在里面的这个幕后花絮啦。 어원래음악있다고하시지않았어요아아나중에 BGM 아야아직안끝났어나아직 BGM 아야아직안끝났어나아직안끝났쟤뭐야쟤뭐야 反正就是语气还没有 post 完，然后所有人就出来了，就抢镜头了这样子。 对，是，哇，这还没到你出场啊！ 我这些我还没有出完场啊！ 对呀，你抢了我的所有的目光啊 ！OK， 那各位可以去到这个啊 ，IDOL 的这个社交平台去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 BTS 花絮了哈。虽然讲说他们也是有唱了这首 Good Thing 啊，但我觉得说他们出场之前的这个啊花絮是更好笑的。马上来听 IDOL 的这首歌曲吧 ，Girlfriend， 是这个选 Beyond Nico Fit Jenny 的 Spot。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选呱呱练习生。我们看到勾选 IG 上面呢有这么一则 po 文，就说到呢打 pickleball 都有哪些好处呢？ 首先呢，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平衡以及反应能力。 对的，就打了久了之后，你会发觉，哎，我的这个 reaction time 马上变好了。做东西，如果讲说哪一天你在公司，这个水杯要掉了，哇，你可以接住，好像那个 Spiderman， 还是打回去。 等等， 打回去给你的同事。 想打、啊，大哥，你打那个水壶、啊。 拿拍着来打了、 嗯。然后你就得 ，OK。然后第三个是释放压力，改善情绪。 哎，这的确的，我自己本身亲身经历。 流汗嘛，对不 对？ 对， 不管其实是not pickleball only， 你做其他的运动，它都会帮你 sport, 啊释放多巴胺。 Volleyball, basketball, running, jogging， 真的。 Workout, gym, OK。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 pickleball 的好处，就是呢，它容易上手 ，OK。它可以增强你自己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小白也可以马上打， 对、啊，因为它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但是你要打到专业那是另外一回事啦。 当然，什么东西要做到专业都是要时间的。然后当然啦，我们还可以锻炼这个心肺功能啦，还有核心力量，我们的 core 啊，所谓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可能在跌倒啊、受伤啊，还是怎么样，都是因为主要是 core 不够强， 对， 所以导致讲说你就是很容易受伤。当然你跌倒受伤是正常，但是你伤的多重，这个就要看你的肌肉。OK， 平时有没有在锻炼，或者你的核心力量有没有在这样子？ 有运动跟没运动绝对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呢，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们一起打 pickleball 的话，赶快去到 GoSHEN 的 NY 报名参加吧。 是的 ，GoSHEN Go Go Go Olympic 啊！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6月8号啦，下午的2点钟就会在 Pickle Five 苏邦举行。然后呢，你可以带一位朋友这样子的就是来跟我们一起玩，就很 chill 的，不用担心啊。 真的， 马上去 GoSHEN 的 NY 报名。 OK， 我们也会教练教你，不用担心啊。详细条规浏览 GoSHEN 的 NY。是 GoSHEN 不用看。 GoSHEN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G Dragon 的 Power。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最近在 IG Story 上面满屏都是被就是买不到票的朋友啦哈，在刷屏的这个 G Dragon 的演唱会入门票真的是很难抢，一票难求啊。OK， 真的 还是要提醒各位了哈，黄牛不要买哈， 杜绝杜绝。 对的，让正规的这个管道去买票，不然呢，你买的话，你就是讲说怎么说，促成他们下一次会卖的更贵。 而且我看到那个价格好夸张，15000，你知道吗？ 本来1300块的票卖到10多K， 真的好夸张， 很离谱。OK， 各位。不要去提倡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你不买了他们就没有顾客了，对不对？所以不要去买，不要去买，钱多也不是这样子买的。OK， 你真的看不到的话，去抢 外面。 OK，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勾选的 po 文呢，是讲说用手机尾号看看你的机遇哈。那首先就是看你最后三个数字啦，比如说我最后三个数字是123，那我们根据这个 po 文呢，就跟谁在哪里做什么这样子的。 Okay， 我先，我的是019。OK， OK， 零是王嘉尔， 跟王嘉尔一起。一呢？ 一是电影院， 跟王嘉尔在电影院。第三， 九牵手， 跟王嘉尔在电影院牵手。 哇，很开心哎！如果这个画面成真的话。 怎么感觉我们像花痴一样 ？OK 啊，你又不是地铁认识我。 反正就是呀，各位可以就是满足一下你对偶像的一些想象力这样子啦。哈，你可以去测试一下你的手机尾号在这个 po 文里面到底是跟哪位偶像、哪位 idol 呢在做什么东西，在哪里做什么东西这样子的。OK， 马上我们来听歌吧，有来自以慧的 Slowly， 是这个选 Beyond。酷炫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酷炫喳喳考核官。 酷炫喳喳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呢，你自己本身看过最高端或者是最有趣的 WiFi 密码是什么？ 就比如说去那种 cafe 去人家家这样子，是不是？ 真的。然后我自己本身呢，到底是遇到什么样的有趣密码呢？等一下会来告诉你。但是你自己本身遇到什么样有趣的密码呢？可 WhatsApp 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啦，也要记得到国轩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Cellcom DG Prepaid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 100Mbps 高速的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等你的分享啊！你如果最有创意的 WiFi 密码是怎样的？0169988889等你分享哦。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伟俊的隔着荧幕想念你。 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到说 ，OK， 你遇过怎么说最有趣的一个 WiFi 密码，最复杂，或者说最high tech 的， 这个 WiFi 密码是什么 ？OK 啊、可能是去到咖啡厅啦，可能是去到别人家啦，或者说你自己家是在一个你觉得说喂非常 interesting 的一个密码这样子，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这样子的。 嗯，我自己本身遇过的哦，就是当好像你问我一下，你问我 啊，你遇过最有趣的 WiFi 密码是什么？ 英文。 What are the Wi-Fi passwords that you find very interesting? Wi-Fi password? Wi-Fi password. Wi-Fi password. Wi-Fi password. 就叫 Wi-Fi password 是不是？我知道 了。Okay, Wi-Fi password. 所以他的 Wi-Fi password 就是 Wi-Fi password. Wi-Fi password. 哦、oh, ， 对，所以你们知道他的 Wi-Fi password 了吗？ 哪里看到的？ 就是 一个咖啡厅吗？ 一个咖啡厅。 哦，一个。 Wi-Fi password. 那你问他的时候应该吵架吧 ？Wi-Fi password. Excuse me. What's your Wi-Fi password? Wi-Fi password. 那个人应该是 Wi-Fi password、啊、是啦，我问你 Wi-Fi password 是什么 Wi-Fi password 就会很烦你知道吗？ 应该不会有店家要做自己单吧？ 没有啊，有可能就是 他还会弄他服务员抱走耶、欸、真的，但是每一桌你想想 还 有十桌， 你要知道啊，做服务业的最大需要的点就是耐心 哦， 还有 你想一下，如果他那个餐在那边叮叮叮要去送啊，那个人还在问 WiFi password， 没有，我觉得那店员就会专找一个就是来回应这个话题的人 哦哦哦， 在那边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可以贴一张纸在那边呢 WiFi password 就叫 WiFi password， 不要啊，这就不好玩了， 这什么叫不好玩的、啊、浪费 就是不要给人家 connect， 要不然很慢的、啊、那个就是 WiFi。 你问的时候你有闹乌龙吗？ 没有啊、 哦、没有啦，你懂啦， I'm smart OK 哦、 WiFi password maybe it's them you know explaining very well WiFi password 来听歌 Kiss of Life 的 Igloo， 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0169988889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有选美的伙伴 Star Fortress 主办飞到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亚洲巡回演唱会沙拉越战将会在7月12号的晚上8点在 Miri Indoor Stadium 申请开唱，想买票去哪里呢？ my.bookmyshow.com 勾选渣渣考核官。 今天我们在聊的话题是说到你们遇到很有趣的这个 WiFi password， 然后 WiFi password， 那刚刚 Kitty 凯欣讲说 WiFi password 烦了他遇过的是这个 WiFi password 是叫 WiFi password 的，所以很多人会误会这样子。我遇过的是哦，哎，他叫我倒着写，就是比如说 有 他的这个店名叫 Kelly， 这样他叫我就是 Y-E-E-L-Y-A-K 是不是很难？是不是很难？你不看的话真的很难。然后那时候我就心想哈，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我写的时候我还写错了，最后他还叫我讲说啊，这一个要大字母，我讲你不早讲哼， 真的，我最讨厌就是那种要大字母、小字母之类的 ，underscore 啊、号码 啊 这样子啊，是不是？ 真的， 符号啊。 但是倒着写，我觉得是一个蛮明智的选择。 OK， 你就是可以，如果今天你在设立一些密码，什么银行户口什么之类的， 嗯、 你倒着写，其实我觉得蛮 safe 的、我个人的观感呢、啊。 safe 啦 ，safe 啦，人家应该不会猜到。 对。 或者讲说，你可以想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最危险的密码就是最安全的密码，直接写12345。1 2 3 4 5 ABC、 欸、可是有时候我就是没有他们那个店的那个 WiFi 的时候，我第一个会猜就是1到0。 可是我叫你要猜12345678123456789123456789 WiFi password 是可以很长的。 是啦，有些人可以写。哎、欸，我看过有个小朋友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分享啊，他的这个 password 啊是很恐怖的，他不是九宫格吗、嗯？我们这个号码， 对， 12345678910，他打直写、打直写、打横写、打横写，他的 password 应该是有整50个字这样子。 可是很聪明啊，我觉得。 可是就没有人猜到了，但如果他每一次赶时间要用的时候就又打错，应该 很 逼测这样子。 真的很头疼。 OK， 所以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遇过最有趣的 WiFi password 是什么 ？WiFi password， 所以这个先不用 关你的麦，我跟你讲。哎，你能帮我做功课吗？我忘了带钱呢，可以帮我付一下吗？今晚的报告能帮我多做一点吗？ 在校园里，总有一些人很难说不，担心拒绝就会被讨厌。但你知道吗？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拒绝一次就不喜欢你。勾选和我 Kelly 凯欣提醒你，学会在合适的时候说不，这不是自私，而是懂得保护自己的时间和情绪哦。 英国的歌曲又来自小鬼王林凯的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叽叽喳喳叽叽喳 喳叽叽喳喳，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关于 WiFi password 啦哈，那你遇过最有趣的 WiFi password 是什么 WiFi password 呢？ 我的是 WiFi password 我的是倒着写的 WiFi password。 哇，我们看到最有趣最好玩的这个 WiFi password 呢，是 Epic Asian 的这个 password， 是最近上了这个节目之后学到的这个字了哈。 咦，你可以给我 WiFi password 吗？ OK， 我给你，你先写下来啊。 New Mono Ultra Microscopic Silicon Volcano Coniosis。 好像跳楼机。 哎，我到至今都还没有办法完整的念出来这个字。 这个世界上面有多少个人可以念出来吧？这个字。 New Mono。 好，放弃啦，放弃啦，放弃啦。 Volcano Agnosis。 啊 ，OK， 这个是在你这个大聪明上面啊挑战的这个全世界最长的这个英文字了哈。 他那个场面直接封神，你知道吗？因为他刚好就抽到那个字眼，然后我觉得全场应该只有 Epic Asian 可以回答得到。 对啊，就练过，你知道吗？练过， 真的太厉害 了 呢、 啊！ 人家可是医生呢。 我现在摆在面前给你听一次，你未必念得出来。 New mono microscopic eyeglasses。好的，好的，好的。 Eyeglasses。 所以下次 WiFi password 可以 set 这个了哈。然后人家你在跟人讲的时候，你就讲这句话，然后他看看他会不会 type 得出来。 不是，你要回答说。我也不会念的那个 ，so, 你自己看呢。好了，来听歌了，来自 Lizard Film 的 Unforgiven， 是这个选 片， 来自 Ryota 片山良太的 Why You Gotta Do Me Like That， 也是我们这一次呢歌选媒体伙伴，我们都不是一个人。Crispy 催乐团和 Ryota 片山良太演唱会啊，将会在6月13号的晚上8:30，在 PJ Pack Nero Event Space 温暖开唱的。 是的，现在呢上到勾选的 NY 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这个演唱会的入门票啦，详情条。归浏览勾炫的 NY，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通关。 勾选渣渣考核官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最有创意的这个 WiFi password 啦。那我们说过了这个最长的英文单词，我们说过了 WiFi password， 念不到算了啦，算了啦，算了啦，没事的，念不到 OK 的。 我在尝试，我们要有 Mac Light 的精神啊。他在那档节目里面是多么的努力，他说人可以穷但心智不能穷啊。 来念多一次， 人可以穷心智不能穷。WiFi password， 你跟我在那边人不能穷的是。 New mono microscopic silicon eyeglasses。 好了，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你听不到了。 没有，因为你没有给我那个字看住。哦。之后我练习了之后，下个星期再考核我一下。 可以啊，你记得。 New mono eyeglasses。 New mono 可以开心。 Eyeglasses。 New mono 可以开心。 哇。 OK， 那啊，说到这一有创意的 WiFi password 啦，你下次可以 set， 就是比如说这里。你再问你 WiFi password 在哪里啊？ 这 里 没有，不是你问一下外小 WiFi password。 外小 WiFi password。 Am I beautiful？ Am no 。我没有叫你回答哎、欸，我现在告诉你 WiFi password。 这里问我啊，外小 WiFi password。 外小 am I 靓仔？No， 就变成一个对话了呀！ 真的，下次你可以设一些有趣的 WiFi password， 让你朋友来你家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啦，可以玩一玩这样子啊。当然，这个对话可以记录起来，我再进来0169988889，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OK， 马上来听五月天的《任性》，是的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嘻嘻嘻嘻嘻嘻。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啊，准备来分享一下好消息了。今天是假期，相信各位肯定会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嘛，对不对？ 是，我就来回顾一下在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吧。 Okay， 当时我就去打了 Big Ball 嘛，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妈妈 section， OK， 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各自叫各自的 Roddy， 有 Roddy Chanai， Roddy Delor， 什么 Roddy 巴王之类的。然后我自己本身、 okay。 每次去到妈妈必点的就是 Roddy。地叔 ，OK OK， 它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个 roti。 你喜欢哪一种口感的？就是比较厚一点啊，比较薄一点啊，比较多糖啊，比较多炼奶啊。 我喜欢它厚中就带一点脆感的、哦、啊，就是我不喜欢太薄，因为太薄就 焦焦的，对不对？ 对，然后焦焦又很多糖，啊、很多炼奶，就是。 Bro， 你跟文家控制饮食吧 ，Bro。 没有，哎、欸，可是我已经很久没吃了，就是那一天吃而已。 这样你要细数，你很久没有吃的东西有很多哎、欸。 那也是 OK， 那个碳啦，好几叉碳啦， 那个不是重点。你要知道，罗滴滴叔往往都会比较慢到嘛，因为他需要用整个炉来去、 啊 哎、弄的嘛。然后结果一来的时候呢，哇，全体帮我唱 Happy Birthday 给你们听听看。 啊、这么的，突然间呢，这么会突然唱 Happy Birthday？ 因为 的很高吗？它就好像很隆重这样的概念， 哦，就好像生日蛋糕这样啊。 真的，我想说 ，It's not my birthday， 我 birthday。 你有看过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 reality show， 它是弄好像 KLCC 这样， 啊？有啊，我们去吃过啊。 他放那个杯啊。 之前我跟您做那档节目叫做《发发试探店》，我们就 去， 啊。 然后你们有去 try 过不同的这个 reality show 不是？你觉得哪一家的，就是那时候你吃的哪一个最好吃？ 我可以说店名吗？ 你说了，你说。 Original Gayu。 那个很多连锁嘛，对不对？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很脆的同时，它的糖分跟那个炼奶是足够的。 你自己带糖啊，自己带 sugar。 不一样哎，brother，yes please。OK， 所以下次点 Roti Di Shu 的时候，你可以叫嘛，你的朋友啊， yeah, 你可以叫，可以开心。 噔噔，射这个线，不用钱。 勾选 Rising Hour 最炸裂的早晨组合，由我 Kristen 温阳和我的搭档 Kelly 凯欣，全勾选最迷恋帅哥的 MC， 看到帅哥直接开启模式，但不得不说有他在节目真的很热闹。 英国的歌曲有来自张艺豪的落雪， Kristen Kelly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好消息了哈。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就收集了一些网友们的这个留言啊，还有 DM 这样子嘛，对不对？那就朋友呢来分享，讲说近期就有新闻讲说很热嘛，对不对？ Yeah. 虽然是很热，但是他还蛮 positive 正能量。OK， 他讲说虽然很热啦，但是也是有好处的。我天天洗衣服，然后连最后的胡滴都可以一天晒干。 哇，胡滴一天晒干是多么厉害的事情！我自己本身每一次洗。我 at least 会等一个三天 的夸张， 因为我要确保它里面是干的 啊。重点是它现在哦，晒一天过，他讲说里面的 pocket 都干掉了。 哇 啊，因为真的太热了， 有没有吹掉？ 没吹掉有点离谱啊。我们不在撒哈拉沙漠，OK OK， 所以反正就是最近我知道天气很热啦，但是各位可以你知道多多带防晒出门，擦一下防晒，然后你在车的时候可以啊。就放一下那个挂帘的，那个叫什么，啊？就你可以遮住窗口的那个啊，有一个网这样子的啊，就不会这样晒了。或者你可以像我们的这个校车姐姐这样子，以前有一个套手的嘛，对不对？驾车的时候， 哦呀呀呀， 就保证你的手臂不会晒到样子。 要不然你 stay indoor。 对啊，就可以多洗衣服，就会很快干哦， 做 很开心的 家务。 对，你的这个衣服堆就不会就好像山这样子 了。堆积如山， 啊。对的，没有错。马上我们来啊，听歌吧，来自邓紫棋的《超能力》，是这个选比完全。 Crystal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一下好消息啦！看到这位朋友呢 ，Jeff Lau 就来分享了，讲说最近呢自己做了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啥事嘞？ 是家里的这个水喉爆了 啊，所以真是爆牌那种啊！落整个厕所都是水，重点是他的他的房间就在厕所外面而已，所以就刚好会漏到去房间，他就关掉了整个厕所这个水坝。关了之后呢，他就去外面买这个 hose 啊，就是借的这个摆这个 hose 箱子啦，然后就自己换完了。换了之后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以前都是爸爸做的，现在搬出来了嘛，就是说哇自己独立了这样子的。 哎，但是说实话，以前我比较小一点的时候，往往看到这些男生在生活上有这些技能的时候呢，我觉得是超级无敌加分的事情， 有没有？ 对，我会觉得说，哎。如果哪一天我跟他成家了之后呢，这些事情我就不用烦。 没啦，我觉得男生们是这样子的，你不可能从小就是OK， 不可能从小每个人都会啦，当然也不一定每个家庭都会。 但是我觉得你们男生上手比较快。 未必的， 未必 的，难讲的。不过就是看你有没有要做这个东西了。如果讲说你不会，但你愿意学的话，我觉得也 OK 啊，是不是？你不会你就问哦，你就问讲说你去五金店买的时候，你问那个老板，哎，想装，而且现在 YouTube 这么普及的，随时去看都可以学得会的。 我总是学不会。 或者你们的狗。工具啦，可以去买一下样子咯。那如果家里有一个 你叫我找一个工具，倒不如我去找一个工具人。 对，哦，多，我就知道你有了啦。 我哪有？我说倒不如，我没说现实，我真的。 喂，马上听 After Rebel 哈，是这个选比永春。英国的歌曲又来自肖战的《漂流》。 Crystal，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今天继续来听一下好消息啦。那当然啦，除了在 IGDM 我们之外呢，也可以随时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89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可以 Voice Message 进来，可以 Text 进来分享你最近的这些开心事情。OK， 养成一个习惯，把这个开心的东西分享出去给大家，这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我们的 Part。 Parker MC Jaden 杰登到底分享，哎，要分享什么开心事呢？ 最近呢，我就参加了 Lady Gaga 在新加坡的演唱会嘛，那绝对是我人生当中哦最难忘的一次演唱会啦。毕竟呢，她的音乐哦陪伴了我那么多年嘛，然后可以终于呢可以现场听到她唱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开心。 哎，我相信她在现场有没有唱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I would be next to you。 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去。 我也没去。 但是我其实有一点遗憾的，就是说，因为我之前有看那部电影叫做《A Star Is Born》嘛， 哎呀哎呀， 然后它有三首歌曲是蛮出名的，有《Shallow》，《I Will Never Love Again》，还有《I Will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嘛。 对。 然后他只唱了《Shallow》，我一直在等着人家分享他几时会唱《I Will Never Love Again》，因为那个才是我最喜欢的。 你想看人家 story 对不对？哦， 没有哎，很 sad 哎。 没关系啦，哎呀，有机会的。接下来。他在其他国家开演唱会就飞过去了， 哇！ 飞过去， 谢谢 而且我听说，而且我听说在新加坡那个啊 food court 吃东西耶，一直被 我 约， 很接地气耶， 真的，哟，那好哎，你可以来我们这个隔壁店吃东西嘛？我介绍你啊，我知道我家附近有啊便宜的，而且好吃，很舒服的。 哇！ Kelly 凯先请你吃， 干嘛？又是我 呢？你讲， 但是我乐意啊。 你请啊，请吧，我可以啊。 怎么请你？你不是 Lady Gaga， 喂，我 是 Lady 啦啦。 我是 man 嘎嘎，听歌有来自国珍珠 OCRAP 的《你的眼睛像星星》，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Big Bang This on the Jump， 也是我们这一次呢 Go Show Media 伙伴呐、啊。我是潮流和娱乐梦工厂联合主办，将大声 This Wave 亚洲巡演大马站呢，将会在6月7号的傍晚6点钟在 Arena of Star 实力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透过 etix.my 还有 www.rwgenting.com 去购买他的演唱会入门票喽。 见过没我？超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狗血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啊，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这部电影了、啊、哈。这部电影呢，跟我们这个动作很像，给大家一点提示，这是什么呢？ 拍手 ，clap。 啊，不是，这个叫 High Five、oh, okay. OK， 那这部电影呢叫 High Five 啦，讲的是什么呢？是有个 Seven 成员金庸主演的一个啊韩国冒险动作电影的。OK， 那说到讲说这个啊五位素未谋面的平凡人呢，他们就获得了超能力。那不仅讲说要适应这些变化了，还要共同面对试图拿走他们力量的神秘反派啊！ 哇、 wow, ， 感觉是一个很特别，或者是很怎么说呢？那些场景该会是你从未见。 多场面 吧， 对不对？来听看这个trailer吧。 玩完传输， 죽은건아니겠죠？ 月光旋风，结果哪个脑瓜崩？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到这个我觉得有趣又冒险的这个电影的话，现在呢上到国宣单位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 HiFi 电影首映礼邀请卷啦。详情条规浏览国宣的 NY， HiFi 将会在6月12号全马震撼上映。 是这个选比恩川 好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国宣 Rising Hour。 国宣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安妞哈西哟，我是 Kelly 凯欣。 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呀，由来自 Boy Next Door 这个男团，他们这首新歌叫 One Two Three Seven Eight， OK，、 wow、 不是 Four Five Six 啊，是 One Two Three Seven Eight。我们来听看最近他们唱的这个 Live Session 吧，我很喜欢这首歌曲耶。你在跳舞了， 对、哦、我觉得他的那个 vibe 就好像你在跟你的男朋友可能在一个草地上，然后就这样子在夏天的时候呢、哦、就 没有，你要想 到 下雨的时候两个在跳舞、 哦、Baby sunshine 哒哒哒哒然后直接可以拍一个婚纱照， 哇，直接上升到结婚去、哦、 对啊 这样、哦、OK， 当然最近也要恭喜他们了哈，在这个 KBS 打歌舞台上面呢就获得了一位啊，是对上了这个 Triple S 的 Are You Alive， 然后这次是 I Feel Good这首歌曲，我们也来听看他们就是获奖的感言吧。 对啊，广东，너무감사합니다。일단먼저이번앨범의작

知道你比晚霞好看吗？ 我知道。 哇哦，哇哦，接得非常的快。 哇 哦，哇哦，我都不敢听。 啊、好看，好看。 你敢讲？OK， 你知道你比晚霞好看吗 ？OK， 这一次我去看看，我不敢问你。 我知道，我知道你心虚了一下。 去跟 Bill Kang 他们在 social media 就发了这支影片，来听看吧。 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六月日落。 陈华的歌曲。 如果这首歌有一个男生混音版，那会是怎么样呢？ 我问他六月还是八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OK， 反正呢就是怎么说，用这首歌曲就想说制作一个男版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 告白嘛。 啊，对啊，然后啊当然也有告白的片段啦，这个是希望你可以对你的女朋友讲的。 哎，如果你的另一半有容貌焦虑，把这首传给他。我听过最浪漫的一句话就是，你知道你比晚霞好看吗？ 最怕 rapper 唱情歌 ，you know， 有这个到这个到啊。然后他们最近也做了这个挑战，是去这个 public 啦，送花给情侣，就给这个男生。之前我做过的，送给这个男生，然后让这个男生偷偷送给女生，变化出来这样子。啊，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哎，看完这个影片，我才知道，原来幸福真的可以很简单。我觉得对我的微笑， 那个男生又很醒目啊！怎么那时候我给的男生他们不懂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影片他们全部都知道哎，他们就是拿到花就哎马上送给女朋友。 因为他们有可能心里哎就说我平时都送够多，还欠你一个吗？ 免费的花谁不要呢？ 送给我吧，送给我吧！ 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 Tree Bill Kang 还有 Sailor Lu 的这首歌曲。你知道你比晚霞好看吗？小迪哥选 Beyond Chen， 歌曲又来自告五人的好不容易。 勾选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啊！相信各位最近都有听到这首歌曲啦，来自单依纯的这个舞台《珠玉》。OK，这首歌曲很厉害，很厉害，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新歌之一的。OK， 那单依纯呢，在他的 social media 也翻不是翻唱，是清唱了这首歌曲《珠玉》。我们听看就是跟有伴奏的有什么差别？来听看他在楼梯口的翻唱。 明天。别让今天叫住我。 你知道单依纯的声音给我一种感觉是什么？就是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那个bar的没？就是可以拉高低音啊。他的声线，他的声音哦，就好像我们的这些bar样子，随时怎样控制都可以的。完全在线了，你知道吗？ 真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很梗的 cover 啦，哈，两位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OK， 首先我们有 Lumsy 来听看他的翻唱吧。 没想到一些天地都容纳不下的说法，心里就烧起烟霞。没去过心上人流浪的白发天涯，哪里懂情缘水花，没看过感情千万次面目全非的 哇，太厉害了吧！ 真的，哎，其实有可能你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你绝对刷过他的视频， 真的， 因为他自己发布的视频都是会用很多的表情包，然后一般上都会拍影子比较多 的，对 的， 自己的影子这样子。这一次是在楼道的啦，当然另一位在楼道唱歌的有 Emily 蔡敬轩，最近我们有拍了跟他的好朋友片段，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在郭轩的 YouTube 上线，来听看他翻唱这首歌曲《珠玉》吧。 谁是你？ 我跟你讲， 他在我们访问的时候也有唱。 真的吗？ 现场唱。 我相信他绝对是实力有在线的。 对呀、啊、满满稳稳啊，你知道就是他现场唱很 steady， 没有跟你开玩笑 ,OK?、Yeah. 希望有一天可以听到单依纯现场唱。 哇、wow. 哦 马上来听这首歌曲，朱玉来自单依纯，是这个选 比较真。我们超心跳没我们高早晨 活力全大爆，狗血 Rising Hour。Rising Hour 啊，我们要说回呢，在上个礼拜刚刚上线的勾选的好朋友第四十集，我们有傅颖和 Lavelle 啊，说到呢他们之间的相处是怎么样的，除了这一次发歌了之后啦，哄哄我，其实平时可能哦，男生跟女生就是这个火啊，我们平时吵架那个火啊，来得快去得也快、嗯、但是男生可能没有这样快嘛，对不对，所以会不平衡啊。 哎呦， 要 怎么做出来，你可能会想说sorry 啊，你会这样子，你会比较轻轻的这样靠过去吗？还是会大方的承认我刚刚那里做错，我不应该这样子 ？OK， 我要承认，我肯定是先发脾气先的。 哦，你都是先发脾气的那一 个。他就会讲什么？你现在生气什么？然后就会更生气，然后更生气了过后，我就问他，所以现在你要怎样 ？OK， 我现在没有生气啊，我就改这样子。因为我讲完之后， 怒火下去了。 对，我讲完之后， 有很多说，有很多说，这个我已经到这边了，我就坐在前面，所以就 OK， 我就没有。 哇，等一下，我还有一点先有点水给他浇，给他 慢慢来，慢慢来，等一下先下去了。 所以是这样子的吗？女生生气是很容易就是大起大落，就是我生到一个点了之后，我马上就可以消气了。 我觉得有一个 bug 的， 什么？ 就是我生气的时候，我看到那男生比我更生气的时候，我会怕。因为我知道男生、 哦、 他没有那么容易发火、啊、I mean 如果发好脾气的男生， 对对对对， 如果他一开始你看到他表情很 凶，他真的生气你就怕了， 对，我们就会立马就怂了一点， 哦，所以就没有生气啊，就变成安慰，就哦 sorry baby 对不起 我错了that's why 啦，所以男生不要告诉你的女朋友是我教的 啊。OK， 所以女生们 我觉得不要随意发脾气啦，适当的是 OK 的， 对，没有错啊。去看我们的影片勾选好朋友系列，在勾选 YouTube已经上线了，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了，是这个选 Beyond圈。 我们超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大爆，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啊。今天虽然讲说是星期一啦，但是应该没有很 blue 的感觉，但明天你应该就会 blues 啊，因为这个 long weekend 过去了哦，今天晚上就要开始收拾心情，要准备明天工作了。 是的，希望大家在这个星期呢就已经减少了一天的痛苦啊。我觉得 对啊对啊对啊，没到痛苦啦，我上班哪有痛苦的 哇， 虽然我们也没有啦，没有差啦。 对呀、啊、 还是要录。 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哦 at least 我可以就放松多一天。 嗯，对啊对啊， 就很快呢， 没了感觉，不是那个整个假期的 feel 哦不一样了。 而且你不觉得今年好像特别多 long weekend 吗？ 哦，对对 对， 这是我的 vibe 啦。 尤其是六月，六月就有两个了嘛，哦、对不对？哦，然后哎，就是你就知道啦，有时候假期又不会塞车这样啦。可是就不要去摸啦，摸很恐怖，摸真的很恐怖，没跟你开玩笑。 我大概三个世纪没去摸了。 我跟你讲哦，你不要撞那种 dinner hour 去吃东西，比如说六七点啊，你不要去那种餐厅，尤其是海鲜酒家，你下面。吃东西我跟你讲，你等半个小时都没有桌子坐。 难不成我 weekend 还是 long weekend 都在家煮饭吗？ 没有啦，你可以提早买好在家里 加外卖。 那我之前哦，你知道我跟朋友是讲嘛，我们去买一只鸡，因为有一个 bakery 啊、哦、他们有一个 offer 是16块是整只鸡， 很 roasted chicken， 很便宜， 整只鸡肉我们就拿来拆解出来做不同的料理。 你们是过提早过 Christmas 吗？ 没有啦，那个是火鸡嘛，那个不一样，这个是普通，这个 roasted chicken 不了。然后我们就拿回家拿来拆解，就比如说可以做烧烤啊，可以做夹面包啊，然后可以就是去做各种料啊，你就烧一些就是 vegetables 这样子就可以掺在一起。 谢谢，明天的早餐有着落咯。 我不是昨天吃的 ，Hello。 哎，所以已经吃完了。 之前我们试过这样子了，就 gathering 的时候吃完了啦。一天就吃完了。 哎， 其实我试过一个人买整只来吃，我 太夸张了吧！ 我剩一点点吃不完， 剩一点点 啊，一点点。我那天吃一餐吧，所以我可以差不多吃到完，就发现差不多。 辛苦哎、欸， 对呀、啊， 肉肉皆辛苦， 肉肉皆辛苦啊呀 ，chicken 皆辛苦 ，yes、 啊。要吃完它， 所以各位不要浪费食物啊！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最后一天的 long weekend， 收这个选 Beyond Chen。